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9集，天尊的过去。原本应该是对头的姚素素，变成了失踪多年的青怡。展昭一时有些不适应，另外按照天尊和阴侯的说法，似乎这位青怡还长变样了。 啊，青怡啊，你怎么会到缅国，还当了使者？ 唉，还是那句话，说来话长啊。 展昭和白玉堂还有事情要处理，而且姚素素似乎时间也不多，他跟阴侯稍微说了几句之后就先走了，表示今晚会去开封府跟阴侯说明一切。临走的时候，姚素素还提醒展昭， 让皇上丢掉那盆醉心花，还有小心穆昭国的人。 好。 那盆醉心花不是雕塑吗？假花一盆啊，能有什么问题啊？ 阴侯伸手从腰间掏出个罐子来，打开盖子，放出只金色的虫子来。这虫子之前白玉堂见过，展昭也有一只。 外公，你干嘛呀？ 把你红姨找来，这事情貌似不简单。 红姨莫非就是大名鼎鼎的红九娘？ 红姨可彪悍了，你要小心。 白玉堂明了，至于为什么要小心，以及展昭干嘛要让他小心，白玉堂没多想，展昭貌似也没多想。 醉心花是什么？ 一直在一旁牵着小四子逗乐子的天尊突然凑了过来，白玉堂大致跟他说了一下。 啊，穆昭国有这样的传统吗？听都没听过。 先不管这些。 展昭示意众人接着走，还有正经事情做，于是众人到了皇府附近的客栈。大白天的，皇府关门闭户，门口的白色绸缎还在，写着殿字的灯笼也依然在。展昭挑了一间正对皇府大门的二楼房间，众人进去住下，开始盯梢。首先看看皇门众人的动静，一个早晨，皇府里边的人那叫一个忙啊。 干嘛呢？这是拆房子。 展昭拖着下巴趴在窗台前看，皇府的伙计都收拾行囊，一副要逃难的样子。阴狐坐得实在没劲了，凑到展昭身边。 乖孙儿，你这样要等多久啊？ 这个没准啊，主要是要找曹剑和线索，一会儿若是能找到曹剑，让杏儿认一认，就能抓他个现行，再问他桃花娘娘的事儿。 那现在不去抓人， 急什么呀？小心打草惊蛇。 就在这里闷到晚上，原来开封府做事这么无聊，快不要做了。 阴侯也点头，闷坏了怎么办？展昭嘴角抽了抽，直推阴侯。 哎呀，去找小四子玩去。 阴侯被推到了小四子身边，小四子扬起脸等着阴侯怎么玩，他也很无聊。天尊则走到白玉堂身边坐下。 好无聊啊。 白玉堂靠在床边，伸手从腰间拿下钱袋来给天尊， 花完了回白府吃饭。 然后看小四子和阴侯，那意思是既然无聊的话一起去吧。 哎，难怪天尊越来越脑残，感情徒弟这种宠法不傻才怪了。 去哪里玩？ 小猫。 开封府西城比较好玩，街市多，小吃也多。 那就去那里。 小四子拉着天尊和阴侯牵着手就带着两人玩去了。等三人走了，众人总算能安心盯梢了。公孙坐在桌边端着杯茶，好奇地看着白玉堂。 天尊是不是很健忘啊？ 是的。 这是他头发白之后造成的，还是本就如此？ 我不是很清楚，师父的头发几十年前就全白了。 为什么呀？是因为练功造成的吗？没理由呀，练功只会头发越来越黑，内力越深厚人就越年轻，为什么会头发全白？莫非天尊当年走火入魔过？ 白玉堂皱眉摇头，表示不知道天尊的过去，毕竟他的年岁只有他一个零头那么点儿，唯一知道的就是天尊和阴侯一样，出身十分神秘，至于他来自哪里，以前经历过什么，都不知道。 人突然头发变白，可能性并不大。我这些年见过不少病症，如果人操劳过度，或者过大的情绪波动，的确会导致早生华发。只不过白成天尊这样，只能用走火入魔来解释一下了。 我外公应该会知道事情的，我以前听魔宫的叔伯阿姨们总是提起，说天尊和外公当年多么多么威武，多么多么传奇。 白玉堂淡淡笑了笑，没笑出声音，也没说话，只是站着发呆。展昭背对着白玉堂，认真盯着皇甫，没察觉到异样，倒是公孙端着茶杯，看出白玉堂似乎有心事。 你是不是觉得天尊太寂寞？ 白玉堂没说话，展昭回过头，看到白玉堂的神情，微微皱眉。 其实我之前也想问，天尊为什么总是孤家寡人一个，连对待天山派徒弟都好像跟怕走近一样，是性格使然？哎，可是他却很黏你啊。 白玉堂无奈，的确从小到大天尊都黏着他，但是却不与任何外人深交，朋友更是少得可怜。白玉堂虽然家里人很多，亲戚也多，但是天尊跟他们也都是泛泛之交。平时他深居简出，不是独处就是紧跟他不放，所以才会导致他总跟个老小孩一样的性格。白玉堂突然觉得天尊似乎很排斥跟自己以外的人交流，当然了，阴侯似乎也是个例外，他跟天尊还蛮熟的，跟小四子似乎也还过得去。 你问过他没有？ 展昭觉得天尊一生传奇，而且人也很有性格，又长得好看，没理由没有几个生死之交，同门之类的更是绝技，真奇怪。 我师父对外的说辞一直都是看得顺眼或者看不顺眼，不过也不知道他究竟什么评定标准，反正天下能让他看得顺眼的实在太少了。 可能世外高人都是这个样子，我多虑了。 哎，对了，公孙，你刚才怎么不给他俩把脉啊？ 他俩身体状况跟返老还童差不多，除非内功尽散，否则不可能死去。 他俩已经练到一定境界，内力根本不会耗尽，已经形成他们身体的一部分了。 展昭说话的时候，发现皇府里又有了异样，就认真看。府里几个小厮鬼鬼祟祟地抱着两大包东西从后门出来，往东边溜走了，走得很急。 奇怪了， 展昭自言自语了一句，就感觉有人站到身后。白玉堂凑上前一些，脸在展昭耳侧，顺着他的视线望。 哪里奇怪啊？ 你看皇府里面，你觉不觉得哪里不太协调呀？ 花都枯萎了，虽然下人们忙进忙出，不过没人是在干活，而是在收拾东西。 展昭看到又有几个小厮从后门溜了出去，还没说话，白玉堂一拍他肩膀，从窗户出去了，那意思是展昭继续盯梢，他去看看这几个小厮干嘛去了。白玉堂走了，展昭继续盯梢，手里的橘子吃了一半，就听身后公孙突然笑着开口。 你 怎么了？ 展昭回头瞧他， 公孙虽然平日也是神神叨叨的类型，且专心医术，不怎么理会人情世故，但此人胜在聪明绝顶，且观察入微。展昭知道公孙必定想到了什么，就耐心等他讲。 我有一点点好奇啊。 什么呀？ 我好奇白玉堂为什么对你特别好。 公孙一句话，展昭倒是愣了愣。如果公孙问你为什么对白玉堂特别好，展昭都觉得能够回答。不过公孙这句白玉堂为什么对你特别好，倒是让展昭一时间词穷了。 你对白玉堂特别好我可以理解，大概是因为你俩投缘吧。反正你对谁都特别好，可是白玉堂看谁都不怎么顺眼，倒是看你很顺眼。 投缘吧。 投缘？投缘到白玉堂帮你抓贼？ 展昭皱眉，的确听起来有些怪怪的。正想着，白玉堂突然从窗户外面窜了进来。展昭莫名一紧张，望天咳嗽。白玉堂进了窗户想跟他说话，见他咳嗽也不解，展昭一张大红脸，跟干坏兽被抓包了似的。公孙端着茶杯抿着嘴，边笑边摇头。 查到什么了？ 那些小厮拿了皇府里一些值钱的东西去了当铺，换了银子之后就塞进包袱走了，像是出远门。我问了一下当铺的人，说是最近皇府要搬家，府里的工人全部遣散，黄老爷貌似买卖出了问题，没钱给散伙费，让下人随便拿府里的东西去当铺换了钱走人。 有这种事儿？这不太合理呀。 上次来还好好的，突然家破人亡的感觉像是逃难。 貌似府上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，黄员外带着老伴闺女和曹健的尸体今夜启程回家乡。 带着曹健的尸体，大老远带着尸体走，怎么不烧成骨灰方便带，反正都糊成那样了。 白玉堂摇了摇头，表示之后就不知道了。 另外我还发现一件事情，附近有人在盯梢。 盯着皇府？ 嗯。 有蹊跷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